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9章凤凰挽歌第105集。 他脸上没有胡子和头发的那一小块地方被泪水浸透，而且肿了起来。他哭得身子发抖，手中攥着一块斑点图案的大手帕。 我已经完成了教授。 他哽咽着说， 把他搬走了，斯普劳特教授，让孩子们都回床上睡觉了。弗利维教授还躺着，但他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斯拉克霍恩教授说已经通知魔法部了。 谢谢你，海格。 麦格教授马上站了起来，转过身看着围在比尔床边的人们。 魔法部的人来后，我可能得去见见他们。海格，请你告诉四个学院的院长，斯拉格霍恩可以代表斯莱特林，说我马上要在我的办公室会见他们，我希望你也来。 海格点着头，转过身慢慢地走出了屋子。麦格教授低头看着哈利。 在见他们之前，我想和你说几句话，哈利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 哈利站了起来，喃喃地对罗恩、赫敏和金妮说， 一会儿见， 便跟在麦格教授后面走出了病房。外面的走廊显得空空荡荡的，唯一的声音是远处凤凰的歌声。过了好几分钟，哈利才反应过来，他们不是朝麦格教授的办公室走去，而是去邓布利多的办公室。又过了好几秒钟，他才意识到麦格教授曾是代理校长，所以他现在当然是校长，所以滴水嘴石兽后面的房间现在是他的了。他们一声不响地登上螺旋形楼梯，走进了圆形的办公室。哈利不知道自己以为会看到什么，也许房间里挂着黑纱，甚至邓布利多的遗体也停放在那里。然而事实却是，办公室里的一切同他和邓布利多几个小时前离开时一模一样。银质仪器在细腿桌子上嗡嗡旋转，喷吐着烟雾。玻璃匣中格兰芬多的宝剑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分院帽仍在桌子后面的架子上，但是福克斯的漆幕空了，那凤凰仍在场地上哀唱挽歌。一副新的肖像已经加入霍格沃茨学院已故校长们的行列。邓布利多沉睡在桌子上方的一个金色相框里，半月形的眼镜架在歪鼻子上，他看上去安详而宁静。麦格教授瞥了一眼他的肖像，然后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，似乎是让自己硬下心来，然后才绕到桌后。他看着哈利，紧绷的脸上满是皱纹。 哈利， 他说， 我想知道你和邓布利多教授晚上离开学校后都做了些什么。 我不能告诉你，教授。 哈利说，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问题，他的答案也是早就想好了的。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这个房间，邓布利多对他说过，他只可以把他们经历的事情告诉罗恩和赫敏。 哈利，这可能很重要。 麦格教授说。 确实。 哈利说。 很重要。但是他不想让我告诉任何人。 麦格教授生气地瞪着他。 伯特，邓布利多教授已经死了，我想你应该看到情况有些不同。 哈利注意到麦格又用姓来称呼他了。 我不这么认为。 哈利耸耸肩说道。 邓布利多从没告诉过我，他死了，就可以不继续执行他的命令。 但是 在魔法部的人来之前，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。罗斯莫塔女士中了毒魂咒，是她帮助了马尔福和狮子图，所以 项链和下了毒的蜂蜜酒。 罗斯莫塔？ 麦格教授难以置信地问，但这时有人敲门。斯普劳特、弗利维和斯拉格霍恩教授跨进屋来，后面跟着仍在大哭的海格，他巨大的身躯随着悲伤而抖动。 斯内普， 斯拉格霍恩迫不及待地说，他看上去最为震惊，脸色苍白，不停地出汗。 斯内普，我教过他，我以为我了解他。 还没人来得及答话，一个尖尖的声音从墙上的高处传来，一位黑头发留着短刘海的黄脸巫师刚刚回到他的空画布上。 米勒娃， 布场几秒钟后就到，他刚从魔法部幻影移行。 谢谢你，埃弗拉， 麦格教授说，然后迅速转身看着教授们。 在部长到来之前，我想谈谈霍格沃茨学校该何去何从。 他快速地说，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校明年不能继续办下去了，校长死在我们一个同事手里，这简直是对霍格沃茨校史的极大玷污，太恐怖了。我相信邓布利多一定希望我们能继续办学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， 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学生想来上学，学校就应该开办。 但这之后我们还会有学生吗？ 斯拉格霍恩说道，他正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。 父母们会让孩子待在家里，对此我不能指责他们。我个人认为在霍格沃茨并不比在其他地方更危险，但你不能希望母亲们也这么想，他们会希望全家人在一起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 我同意， 麦格教授说， 其实要说邓布利多从未设想过霍格沃茨可能有一天会关门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当初密室重新打开的时候，他就考虑过关闭学校。我必须说，与城堡深处藏有斯莱特林的怪兽相比，我认为邓布利多教授被谋杀更加令人不安。 我们必须找董事们商议， 弗利维教授用又尖又细的声音说道，他额头上有很大一块瘀斑，但除此之外，昏倒在斯内普办公室似乎并未给他造成损伤。 必须按章办事，不能这么草率地做决定。 海格，你一句话还没有说呢， 麦格教授说， 你的意见是什么？霍格沃茨要继续开办吗？ 在这场谈话中，海格一直用斑点图案的大手帕捂着脸，默默地抽噎着。他抬起红肿的双眼，用嘶哑的声音说道， 我不知道，教授，只得由几位院长和校长您做决定。 邓布利多教授向来看重你的意见， 麦格教授和蔼地说， 我也一样。 我会留下， 海格说，硕大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滑落，流进凌乱的胡须里。 这是我的家，从我13岁以来一直是。如果有小孩想要我教他们，我会教他，但是我不知道，霍格沃茨没有了邓布利多。 他抽噎了一下，脸又一次消失在手帕后面，一阵沉默。 很好， 麦格教授说着，朝窗外的场地上瞅了一眼，看部长是否已经来了。 这样的话，我必须赞成弗里维的意见，应当先找董事会商议一下，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定。现在怎么送学生回家，有一个意见是宜早不宜迟，必要的话明天我们可以安排霍格沃茨特快过来。 邓布利多的葬礼怎么办？ 哈利最后问道。麦格教授说， 声音颤抖，好像少了点原有的果断。 我知道邓布利多的愿望是长眠在这里，在霍格沃茨。 那么就这么办，是吗？ 哈利急切地问。 如果布里认为合适的话。 麦格教授说。 还没有一位校长。 还没有一位校长对学校做出过如此大的贡献。 海格咆哮道。 霍格沃茨应该是邓布利多最后安息的地方。 弗利维教授说。 绝对如此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。 那样的话， 哈利说， 就该等到葬礼结束后再送学生回家。他们想跟校长。 最后一个词卡在他的喉咙里，但是斯普劳特教授帮他把话说全了。 告别。 说得好！ 弗利维教授尖叫道。 说得很好，我们的学生应该感恩，理应如此。我们可以在这之后再安排他们回家。 同意。 斯普劳特教授吼道。 我想是的。 斯拉格霍恩声音很激动，海格闷闷地发出了一声赞同的抽噎。 他来了。 麦格教授突然说，眼睛凝视着场地上。 部长，他好像带了个代表团。 我可以离开吗，教授？ 哈利马上问。他今晚一点也不想看到鲁夫斯·斯克林杰，或者被他讯问。 可以。 麦格教授说。 要快点。 他大步走到门前，拉开门等着他。哈利迅速走下螺旋形楼梯，穿过空荡荡的走廊。他的隐形衣丢在了天文塔的顶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走廊里没人看到他，连费尔奇、洛丽斯或皮皮鬼都不在。在他拐入通往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过道之前，一个人影都没有碰到。 是真的吗？ 他走近时，胖夫人轻声地问。 确实是真的吗？邓布利多死了？ 是的。 哈利说。他哀嚎一声，不等哈利说口令，就向前旋开，让他进去了。不出哈利所料，公共休息室里挤满了人。当他爬进肖像洞口时，公共休息室里变得鸦雀无声。他看到迪安和西莫坐在近旁的一堆人里，这说明宿舍里一定没人，或者几乎没人。哈利没有同任何人说话，也没有和任何人交换眼神，径直穿过房间，走进了通往男生宿舍的门。正像他希望的那样，罗恩在等他，仍然穿得很整齐，坐在床上。哈利也坐到自己的床上，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。 他们在讨论关闭学校。 哈利说。 卢平说他们会的。 罗恩说，停顿了片刻。 这么说， 罗恩放低了声音，好像旁边的家具会听到似的。 你们找到一个，你们拿到了一个魂器。 哈利摇了摇头，所有发生在黑湖周围的一切，现在都好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。真的发生了吗？仅仅是在几小时之前。 你们没拿到？ 罗恩问。看上去大失所望。 不在那儿。没拿到。 哈利说。 被人拿走了。放了一个假的在那儿。被人拿走了。 哈利默不作声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假挂坠盒，打开来递给了罗恩。整个故事以后再说吧。今晚这已经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结束了。无意义的冒险结束了。邓布利多的生命结束了。 R.A.B. 罗恩低语道。 他又是谁呢？不知道。 哈利说，一边和衣躺了下去，双目无神地看着上方。他对 R.A.B. 一点儿都没有好奇心，他怀疑将来也不会再有任何好奇心。他躺在那里，突然觉得场地上异常寂静。福克斯已停止了歌唱。他知道，虽然搞不清为什么会知道，凤凰已经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霍格沃茨，像邓布利多一样，永远地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哈利。